这首歌叫做《罗拉》，是一首充满了异国风情的作品，我们可以听出它其中浓浓的拉丁曲风。歌曲讲的是在旅行当中发生的异国恋情，十分浪漫也十分热情。相信爱看电影的朋友也许会想起那个执着的一直在奔跑的电影当中的罗拉的角色。陈洁仪的歌唱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还记得当年她在《雪狼湖》这部歌剧当中的重要角色的出演。大牌主打歌，每个人都是华语流行歌坛当中值得被我们记住的好声音。接下来这一曲来自于陶喆。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方式 论陶喆的专辑概念是什么，他都会以摇滚的精神作为音乐的背景。从小就常常往返于台湾和美国，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在陶喆身上都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也许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的情感一向是讲究含蓄和内敛的，可是你从陶喆的身上可以听得出来很多更随性更潇洒的创作的部分。而且陶喆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柔和或者是温情的歌手，他希望在他的专辑当中能够充满争议性，或者说能够充满清晰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感伤的情怀。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位也是拥有着大气的声音的林忆莲。 有些话想说，却只能对你挥挥手。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一阵一阵的过，忍住泪水那个我，模糊了回忆，忘了心。想念走得越远越沉重，寂寞变成了朋友，再也不能等待，再也不想等待，虽然心中不舍好多。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男孩标准，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打算要跟你听到的这个时期的王菲是1993年，那个时候的王菲还叫做王静雯，她的专辑叫做《十万个为什么》。而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菲在专辑当中流露出了很多王菲式的个性，想要活得洒脱和自由，不希望被传统的或者说商业的东西所束缚。所以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也可以初次听到王菲的一些摇滚的尝试，包括一些粗糙的勇气。所以有人说这张叫做《十万个为什么》的专辑是王菲的另一个开始。 令你着了火，偏偏不明白我，仿佛表情做错，扮上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如满天飞。事实是他不想太怪，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抽不再上街，清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欢摇摆，公心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白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刘菲菲》，这是颠倒众生的王菲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充满了纯净的声音的熊天平。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熊天平的声音，那些带着惆怅忧伤的旋律以及歌词，在他像水晶一般纯净的 唯美的声音的诠释之下，令人回味不已。虽然说熊天平的形象显得普通了一些，但是也充满了清新的味道。在当年，熊天平也代表了那些为自己的音乐理想努力的幕后的音乐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97年和许茹芸的合作《爱情电影》。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偏偏偏偏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寂寞， 只因此生此际有你。 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寂寞，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落幕不会离去。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寂寞，只因此生此际有你。 台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您一起去听一听2000年的彭佳慧。那个时候彭佳慧高亢的声音成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属于说真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彭佳慧自己作曲，而曲风带着一些另类摇滚，据说是她写给她的一对情侣好朋友，希望两个人也能够找回共同的记忆。 某个星期天，你翻着那些旧照片，你忽然又泪湿双眼。台风那一夜，孤单一个人在房间，你想起那个男人的脸。可是在他的心里，你不过是一段纪录片，爱的生老病死在他眼中一点都不新鲜。最近沉默的你，像一

每个人都会历经时间慢慢成长，就像万芳在这张专辑里面说，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生命，都有他自己想要成为的形状，而每一首歌也都有他想要去的地方。 我需要浓烈炙热，暖暖绵绵走高了，长过了不自由，舍不得灵魂拘禁了，要得太冲动，爱得太深刻，多奢求就有多失落，越耀眼越会泪流，他选择我月亮走，回忆的森林太黑了，没有烛火不要走，曾在雨中狂乱着，然后狠狠生病了，喝酒算曲折比海洋好，动多汹涌就会多惶恐，越清澈了解越多，他微笑往月亮走，可是心还是平静的，曾中过角色的花朵，在惊呼好美就谢了，喜欢仰望雨多被湿透，多变化就有多流动，多怕寂寞就多脆弱，他迎风往月亮走，越走看得越透，他唱歌往月亮走。 这是万芳在慢慢的淡出歌坛之后的八年推出的作品，也许不了解万芳的人很容易拿她跟辛晓琪、苏慧伦、李杜这样的歌手做比较，一些人也会说万芳终于复出了，实际上她也许从来就没有退隐过歌坛。八年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面，她虽然没有正式推出过专辑，但是她在这期间拿下过金钟奖的影后的桂冠，也认认真真的在跟乐队做一些音乐上的琢磨和合作。万芳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个人的气质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歌手会不一样，当然他也和后来的陈绮贞、苏打绿、张悬这些人同样不一样。大牌主打歌，刚刚我们听到了文艺范儿气场的万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相当成年人和现实版本的赵传。 有一只鸟孤单地在天上，今天天气不怎样，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 他仍努力地摆动翅膀。今天天又亮，整夜的苦想，我还相信他应该不会是那样。旧日的分量，恩爱的模样，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勉强。啊哈，就让他去吧，不要再委屈，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啊哈，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自己，美丽的相聚还是想说谢谢你。在飞翔，今天天气不晴朗，想飞也飞不出你的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迎面风起起，望着门关闭，一双想你的眼睛不堪沙砾。你会去哪里？何时再回家？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问你。啊哈，就让他去吧，不要再委屈，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想说谢谢你，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自己，还是想说谢谢你。 那个傻瓜爱过你，这是来自于赵传。赵传的声音一出来，总好像要一拳打出人的眼泪一样。他抛开了那些甜甜腻腻的，或者是诗人的姿态，他就是现实，他就是真实。他的爱恨情仇唱出来，似乎能够击中每一个人。那也是一种勇敢、洒脱和无畏。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充满了自然性感的气质的张惠妹。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钟停在晚上还是白天？你什么时候开始停止说蜜语甜言？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滑屏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无聊。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大风铃，让寂寞就像圆球滚动滚动，滚出爱情的伤口。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大风铃，让快乐就像秋萍 和旋转的寂寞相中，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去了画面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该神明的轮胎传给我答案。有时候觉得辛苦是不懂得关爱，相信是顺其自然，逞强不是勇敢，泪水自己会干，忍着是负担，感情的事让时间掌管，明天再打算，风水轮流转，堆积个一半。 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尤克里林最好的时代是在90年代初，92年到94年，他出版的三张国语专辑分别是《黄丝带》《少年游》以及《捍卫爱情》，可以说每一张都是经典之作。无论从制作、编排、词曲，包括演唱，或者说整体风格，都显得成熟或者是完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由林志炫和李季组成的尤克里林当年的一首《少年游》。 就像山风吹不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那我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大海，勇敢面对危险，We're all the 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直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奔向远离痛苦寻找爱。 With you my dear friend 越过高山和大海， 九零年代的华语歌坛，香港歌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粤语歌。那个时候的粤语歌已经是代表了香港的唱片的商业流行的巅峰时代，而在那样的时刻之下，台湾的一些具有人文色彩的专辑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清新的风，比如刚才尤克里林被人称为天籁的声音。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到台湾歌坛那个年代的滚石唱片一直倡导或者说在引导一种人文气质，而接下来的这位陈淑桦呢，就是滚石唱片九零年代最耀眼的名字。 终于明白，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万爱千情一直等待梦醒，想起最初你的真心才知道要珍惜，说拥有却是短暂，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不同，也许平淡平凡的心才不容易伤痛，我早已深深寂寞。